故事人物有没有一起？ 一月一日一口气，会在何地发现我的你？ 一万一百。地球上对象有几多？ 马路鞋尖也踏破，对面谁在看着我走过？ 为何上帝舍得阻挡你的脸？为何让你在我天涯里搁浅？ 缘分未到，让我等到那一天。回旋下去， 木马终点再遇见。背着我转弯， 午后黄昏到夜晚，美丽存在过，但我眨眼。 为何上帝舍得阻挡你的脸？为何让你在我天涯里搁浅？ 缘分未到，让我等到那一天。回旋下去， 木马终点再遇见。缘分大概就似花火的曲线，流动下去，划过天涯才相见。 缘分未到，让我等到那一天。 回旋下去，木马终端再遇见。 缘分大概未想这么早发展。